对于无人机这个名字，您应该不会陌生，但您知道吗？无人机也需要考驾照了。在无人机生产使用发达的深圳等地区，已经诞生了首批无人持证驾驶员。无人机为何需要驾驶员呢？无人机驾驶证的考取过程是怎样的？没有学习过的普通人到底能不能玩无人机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无人机也要持证上岗。 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8月18号，我们先和大家呢来讲个故事啊，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要来讲到的是在1807年，美国的发明家罗伯特·福尔顿呢在这一天驾驶着自己制造的蒸汽轮船克莱蒙特号，在纽约的哈德逊河上进行了首次的试航。其实呢，今天咱们来讲的福尔顿，他又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天才。昨天呢，我们是说到了费马啊，非常著名的数学家自学成才。今天这一位呢，福尔顿，他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专家。他呢，在机器厂啊担任制图工人的期间，除了说呢，学会了相关的机械制图、机器制造的原理之外，还自学了法文、德文、高等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知识。而这一些基础知识呢，也为他呢日后来制造蒸汽轮船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后来呢，福尔顿啊下决心要制造呢蒸汽轮船，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对于蒸汽驱动的轮船啊是相当不看好的。他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验，前后呢花费了9年的时间，终于在1807年的8月18号，在纽约的哈德逊河上进行了克莱蒙特号的首次的试航。这一次呢，首次试航啊，这艘船的速度达到了6.4公里每小时，后来呢经过改进，已经达到了13公里每小时。这艘船的试航成功，是揭开了航运历史上轮船时代的序幕。除了这艘船之外呢，我们今天的主角福尔顿呢，一生当中啊，是制造了17艘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并且呢，在1819年的时候呢，横渡大西洋成功了。现在呢，大家一说这个船呐、啊，无论说是什么燃油动力的，或者说是这汽轮机的，或者说核动力的，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在1807年，当人们第一眼看到蒸汽机驱动的船能够在大洋当中航行，真是叹为观止啊！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蒸汽的到来，蒸汽时代的到来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质的改变。照亮新闻深处，玉龙接着和您唠唠嗑啊，唠科学的嗑。要说到的是一个新的发明技术，这个技术在我看来呢，真的是做了一个大善事啊。先要说一个背景，现在呢，对于很多人而言呢，出门啊想喝口水，那就去超市里面买瓶水；回家呢想喝口水，那就把水呢这个放到热水器里啊，给它热一下，咱们就能喝水了。但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的很多角落里面啊，能够喝上干净的水，这都是一个奢望。要在这个地方找到合格的饮用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些事情。例如说非洲啊，例如说印度的某些地区。最近呢，有一个美国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廉价易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它的核心是一张过滤纸。这种过滤纸呢，您从表面上看啊，就像是咱们书本里面的纸呢，没有什么 太本质的区别，但是呢，每一张纸都是非常有玄机的，用杀菌金属纳米离子来进行浸泡，浸泡完了之后呢，这本书呢，这个书页上就有很多的这种离子，比如说呢，您去到了一个水沟，觉得哎呀，这个水沟里的水到底能不能喝？我在野外有一些工作啊，包括有一些野外野营的时候，突然想喝水，这可怎么办呢？从这本书当中呢撕下来一页纸，在水里涮一涮涮一涮涮一涮，然后呢再用它呢把水进行过滤之后呢，就能获得99.9%的纯净度的水。经过呢这张过滤纸过滤的水啊，据说呢可以达到呢美国饮用水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如果说它能够走到全世界各地的话，能够解决不少呢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的饮水的问题。其实除了这个新发明之外，我来查了一下之前的相关的关于净水的这个措施啊，科学家们也是有着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呢，在美国东北部的波特兰地区，人们通过呢真菌来净化垃圾填埋场的地下水。什么是真菌净化呢？就说的简单点，在垃圾填埋场这些地方啊，种一些蘑菇，可以通过呢菌丝的方式来吸收和分解呢土壤当中的一些污染物，而且呢这些蘑菇呢不一定啊会完全被人吃了，但是呢它这些污染物经过真菌的分解之后，这些土壤呢会变得更加的清洁。种蘑菇可以来解决土壤污染的问题，同样呢也是解决了净化地下水的问题。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抽烟的不少朋友，那个抽烟的附带产品，除了说身体不健康，二手烟会伤到身边的人之外呢，但是烟灰在科学家的眼中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并且呢科学家还提出了一种方式啊，用烟灰来过滤水中的砷。啊，都知道砷是一种有毒的物质，尤其是三氧化二砷，那就是砒霜啊。根据呢科学家们那种方式呢，他们找到了事先用氧化铝进行涂层的烟灰，把这个烟灰呢放到地下水当中进行测试，哎，发现呢这个氧化铝啊，它能够呢去除96%以上的砷，在地表当中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呢都已经出现了这种砷的污染，在许多国家都有啊，比如说像什么智利啊、匈牙利啊、墨西哥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有，一些发达国家也都有这种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曾经呢提示全世界的人们要注意呢砷中毒的问题，通过这种烟灰过滤的方式啊，可以来解决不少在地表水当中含量超标的砷的问题。接下来再来说一种水啊，这种水呢听起来有点倒胃口，但是呢其实是没问题的。先跟大家说说怎么个倒胃口的方法呢啊，我一说您就知道我们要喝什么水了。每个人啊都会出汗，到了夏天呢出的汗就会更多，科学家们就想，哎呀，这些汗呢白白就流掉了，白白就蒸发了，太可惜了，要是能够把它们回收利用该有多好啊。不久之前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开发了一款名字叫做 Sweat Machine 的机器，这款机器呢可以将人们衣服当中的汗液抽取出来，并且呢转换成为可以饮用的饮用水。据说呢这种机器啊可以从一件 T 恤衫当中呢抽出大约10毫升的水。其实联合国呢来推广这个机器的目的呢很简单，全世界呢有很多的地方呢喝水都是问题啊，一开始我也跟大家说了，包括呢儿童是因为水的不干净，很多贫困地区的儿童呢会因此得上疾病，包括呢很早就夭折了。所以呢这个联合国就推广说这种机器不错，甚至不久之前还进行过了一场呢关于啊这种净水机器的友谊比赛，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足球队呢来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啊，友谊比赛完了以后呢，大家分别把自己呢这个已经汗湿了的足球服脱下来扔到这个机器里面进行了一番过滤和抽取，接下来呢两个队的队长呢互相交换了用彼此的球衣所这个抽取来的这一杯水来表示呢对于联合国的这个善举的一种认同和推广啊。跟大家来说了很多科学家呢用来节水啊，用来再造水，用来呢解决水污染问题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呢各种方法都是为了一件事，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谁都听过，人呢是离不开水的，但是地表当中真正能够用来喝的水呢也就是1%到2%，这些水如果真的被我们浪费了或者污染完了以后，其实接下来受到影响的就是人类的生存了。好， 以上时间了，玉龙跟大家唠了唠嗑啊，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咱们生活的新发明，节水包括净化水的新设备，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稍事休息一下，咱们接着来说，今儿呢要和大家来聊聊有关无人机的一个话题。 对于无人机这个名字您应该不会陌生，但您知道吗？无人机也需要考驾照了。在无人机生产使用发达的深圳等地区，已经诞生了首批无人持证驾驶员。无人机为何需要驾驶员呢？无人机驾驶证的考取过程是怎样的？没有学习过的普通人到底能不能玩无人机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无人机也要持证上岗。 然后呢，照亮新闻深处要和大家聊聊有关无人机的话题，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今儿呢，咱们来聊聊无人机。其实无人机这个话题呢，大家都不陌生了啊，我们都听过很多很多身边关于无人机各种各样的新闻啊，比如说某明星通过无人机来去求婚等等。无人机呢，可以在生产生活当中派上大用场，以及呢，这个很多人用无人机啊。不知道是他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也是给我们的一些生产生活造成了一些麻烦。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无人机呢，其实也是要持证上岗的。为什么要聊这件事情呢？不久之前我看到一条新闻，在深圳啊，已经是有一些培训的机构，而且呢这个机构呢都已经是开出了无人机上岗的课程的培训啊，包括呢你参加完这个培训之后考取了无人机的驾照，就可以来去开无人机了。而且这个培训费用还挺贵的，比咱们要去考一个汽车驾照可是要贵多了，大约呢是13000人民币左右。而且呢学员的通过率呢还不高，大约呢仅仅是有40%左右。来参加呢无人机培训的人呢，年龄大的有60岁，小的呢有16岁啊，60到16的全包了，120个课时。这个不管你能不能这个考下这个证，这13000块钱的学费啊我都得收了。即使这样呢，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想来去考取无人机的执照。此外呢，无人机还包括很多不同的班，比如说呢什么机长班啊、工程师班啊、青少年极客班啊，三个不同的班。无人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不就是拿一遥控器像玩航模一样噌的一下就飞起来了吗？怎么还得需要驾照呢？以及呢无人机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都跟大家来说一说，是不是无人机进行了驾照的管理以后，咱们就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模型编辑部主任宁波，欢迎宁波，你好。 哎，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哎，哥儿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无人机的话题啊。虎龙，我知道你有一个无人机，而且呢价格不菲啊，那平常怎么不玩了呢？ 这个就我那个实际上单纯意义就几年前买了一架这个我觉得像航模吧，不叫无人机。刚刚请教了咱们的专家老师，他说那是无人机，我觉得玩的时候还是心有余悸的。的确是飞得很快，而且呢在我们家小区楼下玩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谈到说蹭一下就上去了，然后绕两圈我根本控制不住，啪就摔下来了，摔了几次就不灵敏了。 哎呀， 是这样， 好几千块钱摔没了。 对，好几千块钱，心疼死我了。 哎呀，你看早认识专家没准可以 培训我两次。 对，你看现在培训无人机多贵，13000块钱啊！ 是， 这得我考几本驾照 啊？对啊， 所以呢，我们就得问问今天的嘉宾啊，航空知识啊，航空模型编辑部的主任宁波。宁波呢，其实平常和这个无人机的接触特别多，您先跟我们说说，为什么现在无人机也得需要驾照了呢？这是什么原因啊？ 嗯，现在是这样吧，我觉得，其实这个无人机这两年，非常火，非常火，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有它应用的比较好的一面，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些 不安全危险的一些事情。 哎呦，说到这危险的事情，我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些事儿我一看还真是挺危险的。在2013年12月29号，首都机场以东的空域呢，有一架由模型改装的无人机进行飞行，严重的干扰了航班的秩序，而且它这个飞行当时是在航道上飞行啊。所以你看这事儿是多么严重，万一飞机起降的时候一不小心哐当一下，这可是一飞机人的生命啊。后来这个活动呢，后来这个飞行呢也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啊，那另外呢，在北京平谷区，在2013年啊，还有这个也是有这个操纵燃油助力模型飞机进行的一些这个拍摄，这个拍摄呢也是危害了公共秩序。还有呢，在啊这个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有报道呢，某影视公司呢在松江进行了航拍，因为呢受到信号的干扰，无人机呢在天空飞了两圈，嘣一下就掉下来了，掉的位置不偏不倚，掉到了这个高压线上面，而且呢差点引起了高压线的短路，进而呢是引起了整个工业园区大面积的停电。所以呢就大家觉得这无人机还是挺有隐患的。我跟大家来说了说这些背景，接下来我们再请宁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驾照是不是就是因为大家发现无人机还是挺危险的，就于是得需要说有人得专门有这个驾照，或者说你得专门具备这个资质。 嗯，是这样，因为无人机相对来讲它还是一个有一些技术门槛的这么一个新的事物。然后呢你如果说是没有一个经过一些培训或者你有一些基础的话，实际上它的危险性很大，容易比如说失控，或者说你的技术不过关，容易发生很多危险，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你刚才提的这个平谷的那个事儿，其实和首都机场那是一件事儿，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平谷怎么会到首都机场这儿，因为就是无人机它的作业范围像那一类它属于工业级的，相对专业一些的，这样它的作业范围是很大的，所以他们离的机场太近了，这样就影响到机场的安全，啊，包括像前几天吧，像美国也发生过两起， 对， 纽约的机场包括还有另外一个机场都有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离机场太靠近了。然后出现了一些安全隐患，虽然说没有产生这个真正的危险，但是确实还是引起很大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恐慌嘛，这样的问题。 而且之前我还听了一个事件，就是美国有一个少年，这少年呢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在无人机上绑了一把枪，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就升空。这事儿我不知道你听说了没？那就是他就是升到自己家的那个小区里面了，还拿着那个枪对着，就是无人机上绑的那个枪对着地面射击。 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啊。而且这个事情我也问过一些这个领域的朋友，他说其实你要从操作的角度来讲，一个孩子都能完成的事儿，你说这事儿能有多难啊？但是你想他对于这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治安方面的影响，大家心里的这种恐慌得有多大呀？所以说无人机肯定这事儿是要管的。但是我们先说到这个驾照，从操作的层面来讲，无人机在我看来，比如说它的很多操作和我们玩模型其实差距不是很大，我们都玩过，很多人都玩过这种模型，比如说玩具店里你买个小直升飞机， 哎， 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们家有孩子了，为了逗孩子玩，也给孩子买了一个，买了之后呢爸爸自己玩得很开心，然后孩子在旁边在那哭啊，我看得很简单嘛，拿着那个遥控器嘣一下就上去了， 没错， 就是这样的。那这种为什么看起来平常人的操作到了无人机就得考驾照呢？ 实际上这样，就是你刚才提到那种玩具店的这种，实际上我觉得它应该叫玩具更合适，因为相对来讲它的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危险性，因为能作为玩具来用的话，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行业要求的，不可能说是有危险性的东西可以让小孩去接触。但是像无人机也好，还有航模也好，它的实际上来讲它的危险性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咱们就拿最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多的这种多旋翼的这种无人机，现在大家经常能见得到的这样的，包括就是给某明星那个结婚用的求婚用的、就那个就是多旋翼的 啊， 因为它上面那个螺旋桨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很快的，这样的话呢一旦因为失控撞到人的话，这个是有很大伤害的。 这个我要补充一个新闻背景啊，后来我也是了解到了，就当时啊，这位明星在求婚的时候用的这个无人机，是有一个专业人士在帮他操作的 啊，对， 而且这个专业人士也是我们节目的某位嘉宾的同学， 哦， 说他在这个领域呢是玩的特别好，所以当时呢，这位明星是请到他说，来，请你给我操作，你可得千得万得把这个东西得玩好了，别飞偏了啊！一定要飞到该飞的女主角的面前，飞到别的女主角面前求错婚了可怎么办啊？这都是我杜撰的，但实际上，对于他的这个要求还是真的挺高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找个他的助理就能把这个东西飞过去的。 哎，对，是这样。其实你说到这个，其实当时给这个去飞的这个人，其实我们接触过 哦， 我们接触过，他是北航的一个学生， 对， 一个学生，他也是这个就是航模队，他们是很专业的这个。做就是等于飞这个航模无人机的这个很专业的人做这个，而且其实我如果从技术上来讲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无人机它在室内它是没有办法自动控制的，因为咱们现在那种就是普通的无人机在室外它有 GPS 信号，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自动控制，这样的话实际上来讲它的操纵就比较简单了，甚至于说你像你配的那个遥控器，甚至可以到你不用手去操纵，它也可以比较稳定的悬停。 我给它定几个飞行地点就可以了。 对对，像现在新的这种，比如说环绕，比如说你自己在这个地方，它可以跟随着你或者绕着你去飞。 嗯 啊，这个都现在新的技术是可以做到的。 嗯。 但是如果到了室内，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是没有 GPS 信号的。这样的话，它的那一套智能的系统就不管用了。这样就是全凭你这个手工去操作了， 对， 所以它的难度很大。 所以嘛，话说回来，其实大家都说那明星求婚没技术含量，我们今天已经通过科学的角度跟您说了，说 很有技术含量 啊，这很有技术含量，一般人是玩不了的。 是 啊， 其实刚刚咱们那个专家也说到了，我倒想起来我们之前看到一些这个深奥团队拍摄航拍的一个片子的时候，当时我看他们那个技术团队解密的时候也说到，那不是一个人在操作，是他是一个团队。 对， 你比方说他有他这个叫什么叫职业飞手，好像是叫 是这样，有一个飞手， 哎对， 他是来控制这个就无人机， 哎对， 是一个飞行平台， 对， 然后呢因为这个无人机搭载的是他像他那种级别，他会搭载很专业的这种 摄像 设备， 哎对， 这样的话他会有另外一个叫云台手， 对，云台手很重要， 云台手， 再讲一讲，就是一个是保持它平着，一个是让它飞着，是吧，就是这 一个叫飞手， 一个是叫飞手，就是控制这个无人机来它 飞得稳， 要么是定点在某个地方，或者是它要走过一个路线，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提前要设计， 没错， 要提前设计，就是跟摄像的这个就是云台手和这个飞手他们要 配合起来， 这样的话你会才能拍出来你所需要的那种角度或者是某一种镜头。 其实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从天坛要飞到天安门再飞到奥体啊，这样一个中轴线去飞的话，那么无人机的飞手要控制它整个路线的设置的稳定，而云台手在操纵这个高清摄像机拍摄的时候要注意角度和拍摄的这样的方式，才能保证高清的信号拍下来之后呢能够保持很好的角度和稳定，这个其实是两方配合很严密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就那个云台手，你一方面因为云台它是实际上是360度， 对， 可以动来动去， 它要旋转，甚至包括它那个因为普通来讲他们是不会变焦的，甚至有些可能会要求有这种变焦的这种动作，都是要由云台手来负责做这个工作。 哦，这就有点像那个很多战斗机的座舱前后座舱的设计，一个是负责把飞机开稳了，一个是负责把目标瞄准了。 对对对，有这个有这方面的， 对，甚至他们还配备一个就是维修工程师。 呵， 就是，但确实是， 就是无人机也得需要维修工程 师。哎，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事儿讲下来的话，它不是简简单单你拿一个遥控器就能飞起来的。 对， 至少你要把它玩成一个事儿，玩得很专业，得需要您刚才讲了有三个人得要把这个事情得玩好， 对， 就配合得很好， 必须有一个团队。 就难怪在美国好莱坞，就是电影的制作非常流程化的一个地方，它有专门的公司是来接航拍的，就这公司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接航拍，比如说你这个电影这复联二你要有一个航拍的镜头，你们也做不好，拿给我来做吧，就有人专门做这个，其实是很专业的人在做这个事情。 对， 大家都知道呢，不久之前啊，天津市发生了一个这个 爆炸的事故。其实在这个事故呢发生以后呢，我们已经看到呢有无人机都对这个事故的现场进行了拍摄，这也是由央视所完成的。其实能够看到无人机在很关键的一些地方也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非常这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如果你想让它玩好的话，用好的话，用到该用的地方，一定要进行相关的管理，包括驾驶执照的取得。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无人机为什么需要驾驶执照，接下来再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聊一聊，假设我要去考取一个无人机的驾驶执照的话，我得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具体得怎么个考法，是不是也得像汽车一样，比如说虎龙你有没有驾照？ 我没有驾照。 没事，那就不问你了。你看我去考驾照的时候，他有至少要考三个科目吧，就第一个你的理论考试，第二个就导库，第三个路考。无人机有没有这不同的考试的方法？ 无人机其实也是类似的，只是说我要说这个无人机的考试之前呢，我觉着有必要介绍一下现在国内的这个本身来讲这个考证的这个本身的情况吧。我觉着其实来讲现在就是你刚才新闻里提到的那个考证呢，那是由这个叫中国欧帕协会，他们是经过民航局授权，然后这个做的一个这个无人机驾驶员的这样一个考核，或者说一个可以最后可以颁一个这种无人机的这个执照，飞行执照。然后呢，另外那个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它实际上是这个体育总局下属的这样一个机构，他们也有一个呢，也是从去年底开始在推行的一个叫遥控航空模型的飞行员执照，它这套体系呢也是。这个一个等于它是规本身来讲，它是在规范这个航空模型的这个飞行的这个执照，就是飞行的这些技术要求。 对 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因为现在这个航空模型和无人机它的区别，实际上它存在很多这个很模糊的或者有交叉的这个领域， 就在你看来都很难区别说，这个一定算无人机，那个一定算模型， 是这样的。其实不光是我，像现在国内外吧，包括国外，也都没有完全有这个很明确的界定，没有很明确的界定。就是包括像其实无人机，说实话，按照现在来讲，很多无人机是从航模一点点发展演变过来的，所以他们本身是有联系的。但是，而且现在随着这个本身技术，一个是无人机在向这个等于普及的这个领域在发展，就像以前就是属于军用的，包括一些工业级的这种，做一些这个比如说这种电力群线啊等等这种相对比较专业化的一点的任务。但是呢，现在像新出来的这种就消费级的，就是可以自己买一个，做一些航拍，比如旅游出去旅游，你可以不带那个自拍杆了。 对。 拿个无人机航拍 去哪儿都跟着， 那个更没有死角， 是 不用手里拿着这个，你还要想它有多长， 自拍杆 是吧，无人机你可以飞近飞远， 哦， 都可以做，甚至可以录像。 哎，这个挺好，比如说小两口出去度蜜月的时候， 对， 去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也找不着人给他拍照，带个无人机去， 头上有一个无人机随时在巡航着。 对，现在有这样的。但是呢，然后航模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航模呢它是原先来讲就是一方面它是属于一种休闲的运动，就是 航模算运动是吧， 爱好者， 嗯， 他就等于是他的一个爱好， 他 来休闲。另外一个，他会本身来讲航模就是航空模型是属于这个国际航空联合会，他们下属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运动航空模型的一个运动，他有这种各类的这种国际的比赛，在国内的话这个也有国内的很多的比赛，他也是属于一种竞技比赛，但是呢它还有融入很多科技的元素在里边。 对， 像包括现在很多学校也在推广这项运动，这项运动这个航模呢以前来讲它就纯粹是这个方向，但是呢现在来讲呢它慢慢的也是一方面它也在变小，或者说有些变得很大，这样的就是两个方向都在发展。然后呢它也在加入很多这种智能的一些设备，包括这种航模，以前咱们觉着我用遥控器，我要在我的视线内飞，但是呢，如果我在这个航模上加一个摄像头，再加一个这种图像传输的设备，我自己有一个这种不管说是飞行的这个眼镜，或者是有一个屏幕，我就可以把这个航模飞到我的视线外。 哟，这好， 飞到我的视线外， 这样的话，那你如果说按照现有的这个有一些对这个无人机的界定来讲，它这个就很难界定它是航模还是无人机。 那现在有没有比如说这个行业当中大家公认的一些标准，就是这个标准虽然说我们还没有以法律法规的方式给它确认下来，但是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就算是无人机，这些算是航模。例如说你刚才讲有一些看得到，就是它的飞行距离有一些看得到，有一些看不到，有一些大，有一些小，有一些飞的时间长，有一些飞的时间短，有一些轻，有一些重，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是，据我了解，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协会的一些规定当中，关于这个重量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控制，就是说多少重量以下的应该是不用去考证，包括这个用途上，还有这个视线之内，就视距，它这个飞行的这个视距上应该是有相关规定，是不是？ 现在是这样，就是各个国家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说法吧，但是都没有很明确的这个，因为大家实际上这个现在这个确实是比较新的一个事物，大家都属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了解的就国内现在是有一个要求，就是7公斤以下重量要求，但实际上来讲呢，很多这种就是消费级的无人机，甚至于说有一些作业的无人机，它重量可以在7公斤以下，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危险性。 其实他说到这个7公斤呢，我就是特别关注一点啊，正好就是7公斤，它为什么定到这个重量，是不是它会砸下来的时候这个劲儿比较大，或者说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它的那个 承载的往起飞的时候， 跟它的载荷应该是 载荷有关系吗？ 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定出来的，因为你像我们学过物理，我们知道，实际上那个能量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实际速度对它的影响是更大的， 对， 速度对它影响是更大。这样的话，就是航模和无人机，就是它们都有可能飞得很快，这样的话，就算你很轻。你也有可能， 那个动能也会很大。 对，如果它飞得很快的话， 对， 就子弹在静态的时候可是很轻的，但是如果是它一旦以那么快的速度飞出去的时候，杀伤力 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考证其实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安全的问题， 规范驾驶， 安全的问题是很需要，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就是自己买一个无人机，他在这方面没有安全，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他只是说觉着这个，哎呦，挺酷的。挺好玩的。 哎呀，我跟你讲个真实的事情啊，不久之前刚好一个就是出去采访的场合认识一朋友，大家就聊起无人机了，他就讲到呢，他自己啊有一次就觉得，哎呀，这挺好玩的，他就买了一个网上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品牌的无人机，自己玩航拍，然后周末的时候呢就出去玩，跟他一朋友，然后呢在这个就是人比较少的地方，他就玩那个无人机，结果没玩好，那个飞机呢掉下来，砰的一下刚好砸到他那个朋友的车上了，那是一辆巨贵的车，把灯给砸坏了，后来那一砸修车修那灯就花了4-5万块钱，他就觉得，哎呦，这真是太划不来了，我这本来想去玩一下，我那无人机还没多少钱，我这掉下来这一摔，这可砸出去这么多钱啊，所以说其实这个事儿你讲起来，要是他能够有过培训，有过这个驾照的话，可能事儿会好很多。 对，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挺庆幸，如果说砸到人是更麻烦的一个事。 哦，那倒是，这不是4-5万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了。 因为前段还有一个新闻，是这个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歌星的一个演唱会，有人在现场做航拍，他离这个舞台很近，然后呢，这个歌星呢是可能是当时看到有，他就临时兴起，他用手去抓这个无人机了， 哇！ 一下就是这个，因为那个旋翼啊，它转速是很快的，一下就把它割伤了。 哎呦， 一下割伤了，这个是前一段发生的，可能2-3个月之前吧，发生的一个真事儿。 其实我们看到咱们聊的这些新闻当中啊，其实无人机的事故来说，不妨说是两种类型。我刚刚感觉，第一种呢，有可能是技术方面，就是我们操作不熟练。比方说，我还看到有新闻说，这个飞手把这个无人机飞丢的，甚至飞去朝鲜的，找不回来。就有这样的事儿。还有的人就飞机失事之后，据说失事啊，就是有时候操作的时候停到一个很高的楼顶上，但是就是不知道哪儿去了。最后被这个刷这个高楼的、 蜘蛛人， 哎，蜘蛛人看到。说这儿有一台无人机，然后一看那个无人机停的那个时间 GPS 那个时间可能是某某年某某月，这就飞丢的，是可能是操作确实有问题，这是一种。另外呢，我感觉还有一种是大家对于这种无人机本身的性能方面， 就可能对于它的危险的程度意识 不了解，对，他觉得就是玩具，或者说可能就是一个电子设备产品，仅此而已，所以说是它的性能和 它的一些参数可能不太了解，我觉得可能这两类都需要我们去普及。 无人机这个东西，虽然我们现在在一些网站上，你去按照消费电子产品去买，能够买得到，但是呢，它绝对不同于普通的消费电子产品。 没错， 因为无人机这个东西你用不好是会要人命的。你买一个手机，你怎么着，你想让它这个给你的身体带来巨大的伤害，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无人机你用不好的话，分分钟就会出现这种悲剧。 是。 而且刚才你说到这个无人机上带手枪这个事儿，你无人机现在可以带很多东西啊。我们说带这个摄像机啊，刚说带手枪，那甚至不远的将来无人机，我们看到美国有这个新闻说无人机可以潜水，这就涉及到隐私的一个很大问题了。 那是无人潜水艇吧？ 对，无人机潜水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可以当无人机飞，另外一种就是飞机投放之后它就 两栖无人机 、 哇，这好科幻啊。 这是确实能实现的，所以说这种方面的一些使用方法上的确是需要我们很早的去建立一个标准规范。 哎，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最后再问问今儿的这个无人机这方面的嘉宾啊，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去考这无人机的驾照，只有你刚才说的这两个协会就能去考是吗？ 现在目前是这样，而且我建议是这样，其实像那种无人机驾驶的这个执照呢，因为我觉得它更偏向于这种专业领域。专业领域，我觉得如果咱们只是个普通爱好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说是花那么大的代价 啊。您就 花那么大的代价 买个遥控飞机在家里 对 过瘾， 是这样，因为 图自个儿一乐也行、 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其实很多，比如说那个培训，其实有必要，但是真正很多东西是那种专业级的，或者说是他是比如说拿这个当做他的一个职业，来做，这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对， 如果说你仅仅只是一个爱好者，我倒建议其实这个那个中国航空运动协会的这个遥控航空模型的这种执照，我觉得其实它相对来讲，它因为它分的很多级别，很高的级，很高级，就它一共是分，目前来讲我看它是分九个级别，九个级别，这样的话它有个特级是最高级的，然后还有一个第八级是很初级的，就是等于你只要完成一个能够起飞，就咱们以这个一个多旋翼的这样一个无人机来看待的话，或者是航模来讲看待的话，完成一个起飞、悬停、降落，然后经过一些必要的有一些理论考试，因为它也涉及到理论考试， 就是你自己能够把这个东西玩起来， 对对对，这样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证，因为这个证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初级，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爱好，你以后如果觉得有必要我再深入进去的话，我可以再学更高级一些的， 没错没错。好，今天呢也是时间的原因，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节目，又和大家聊了聊无人机的话题。我们其实呢也跟各位聊了一些无人机这个新生事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给一些生产带来便利的同时，但是它也潜在着一些风险。如果您真的是一个无人机爱好者，一定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该考驾照的考驾照，该去固定的地方飞行就固定的地方飞行啊，我们也是希望说在这个管理的条件之下，大家可以尽可能的让自己呢玩得开心，同样呢也不至于给别人带来麻烦。好了，谢谢二位嘉宾，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明天的相同时间还会和您接着聊。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